冇钱买酒，我今晚点样过？冇钱买烟，我今晚又点样过？要食西北风，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圣诞快乐唔会有错啦，健哥， 梗系唔会有错啦。哇，圣诞我先会蒲头噶嘛。 咁啊唔系嘅，大佬，少咁你啫，我真系冇，我真系人生少好多乐趣噶，大佬唔系讲笑啊。 咁你应该都，我谂应该我半年都冇录节目啦。 唔系，唔系三四个月啫，三四个月啫， 三四个月啫。 咁、当然啦，即系点解会揾你咧？就因为你啱啱结完婚啦， 小 新科啦。 咁啊，所以比较忙，所以冇时间过嚟录节目。 咁、我通常我都唔恭喜噶啦。其实你知呢啲咁嘢噶啦。 系啦， 即系几奇怪啊！你 喺你个角度，梗系唔会恭喜我。 你十一月结婚，咁啊十一月我两个朋友结婚，你系其中我一个。OK， 咁有十一月就两个婚礼，十二月就两个葬礼。啱啱今日咧就去咗卢美乐太太嘅悼念嗰度。 系， 咁佢喺坚岛原聚堂啊，咁嗰度喺嗰度， 即天主教堂， 系啦，撤灵咁样，咁我咁去咗嗰个宫啦，睇咗个弥撒啦，咁样 ，OK， 啊，即系 你都几忙喎，呢两个月， 唉，好忙啊，仲有一单啊，个米单俾你先啦，即系我希望咧，同阿捞你讲啦，你唔会孤单一个嘅 ，OK， 你起码有我，当然啦，佢大把朋友， 点解会无端端讲阿捞会孤单一个咧？ 咁系啊，真系佢太太咗嚟咗四十年啦，咁样阿卢永乐， 阿卢 咁你唔会孤家一个嘅，系仲有我喺度嘅，冇我都唔紧要啊，你咁多 friend，OK，、okay? 但系 OK 都系节哀顺变啦，你太太主为安息 ，OK， 第二个就系一个好多年嘅我恩师啦，咁样我真系我好多左倾嘅谂法咧，都系启蒙于佢嘅。其实咁除咗长毛之外咧，佢未成起长毛。O K， 长毛整只脚啫。 系啦，呢位咧就系文思伟女士，好似系唔知中大定港大嘅讲师嚟嘅。O K， 咁啊，今年都60岁，我真系好唔明人好化学，人好化学。阿卢永乐太太，系一位医生，系一个响一个好出名嘅。妇产科医生帮人接生嘅，制造生命 ，OK，OK，、okay? okay? 喂，一个医生佢又可以远足，佢跑得快过卢永乐 ，OK， 佢健康到咁样， 应该跑得快过你添啊， 一定快过我，OK， 咁咁又主怀安息啦 ，OK， 阿文思慧女士，唉，佢系咩？文思慧女士系咩咧？佢一个左派极端左派嘅环保分子，喂。 即左派得嚟做环保分子， 系啦，即系环保已经系左噶啦，佢极端左派环保分子， 即系放喺游行都唔会整啲标语横额，因为环 系啦，佢系用好多现成啊，或者系唔用嘅嘢啊， 废物再做 系啦，佢就可以，佢曾经讲过话，同我教我话，每一个左派同右派去到最极端，都系有问题嘅，咁佢就话佢话俾我听，右派去到佢系你右派嘅基督徒咁計啦，右派基督徒佢係會喺啲同志遊行嗰度呢會揸架車撞啲同志嘅呢啲右派。左派極端係點樣呢？環保夠左派啦，係咪先？佢係認為耕作係唔環保㗎。耕作點會唔環保呢？咁佢就話呢，如果真係要環保呢，就係要呢個呢採集同埋捕獵，咁先至係最環保 㗎。 OK， 咁你諗下佢原來左派可以係要佢極端去到咁樣嘅， 即係源於大自然就採於大自然。 係啦，咁佢即係教咗我好多我好多嘢啦。咁而且當然啦，我就當然佢教親乜嘢我都唔識啦，因為我都唔係一個環保分子啦。 蒙主感召啫，兩位都 咁係啦，咁樣兩個都係非常之優秀嘅人嚟。OK， 咁樣即係香港少咗兩位咁啊優才，我覺得係喺香港損失嚟嘅。OK， 咁當然啦，都係。安息啦，系咪先？一路走好啦，咁样啊，咁样怀念嘅说话就讲完啦。OK， 咁啊讲 喜庆嘅说话又讲完 了，系啦，喜庆说话喺你嗰单嘢嚟讲， 我讲紧系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即系喺你嗰单结婚嚟讲，你又咪系主怀安息？ 我猜过你咩？ 系咪先？你系咪先？你而家怀咗你个主哥怀抱啦？咁你可以安息啦，健哥哥， 无数感召， 系咪先？系啊，你无主感，无主宠召啦，而家系咪先？一样我可以用喺你身上话啫。 Okay. 啊，当然我你知我就唔系好 即系人哋一结婚，我通常我都系好啦，好臭嗰只啦，大哥 睇得出嘅，所以我都唔介意嘅、 啊。上次屌嗰个就叫阿哥顿啊嘛，结乜捻嘢婚啊？屌你老母生乜嘢 B B 啊？我真系打下屌落去啊！咁啊，上次我觉得上次阿哥顿佢结婚咧，我就系将一个喜事咧讲到好似丧礼咁样。咁今唔好啦，咁样。 所以我冇揾你做司仪咧，或者因为你本身唔得闲啦，一来、二来我亦都唔会揾你做司仪咁解。 啊，几好嘅，你个婚礼其实我就喺上几集咧就讲咗，啊真系唔错吓。咁、啊、我想问一样嘢，我唔知嘅，最后嗰部 iPad Mini 喺边个抽到？ 阿二家姐咯，即系我老婆嘅二家姐。 做马啊？ 嗱。做马咧，我话俾你听系冇可能嘅，因为点解咧？我唔系我自己抽嘅， okay. 我系随机揾宾客上嚟抽嘅。 咁好嘢！ 因为佢系唔知边位宾客咧，因为嗰部 iPad Mini 我话俾你听，我系完全唔知道，原来佢系二代嚟嘅。 Okay. 因为我俾钱啲兄弟去买嘅时候咧，我俾咗8000蚊，咦？点解冇晒嘅？佢话仲要自己揞突出嚟，我话。原來 iPad Mini 2嚟嗰部。 哦，即系两部。 抽完之后 一部， 因为一部Samsung 嘅 Tab 啦。手机一啊，咁就另外一位朋友抽咗， 唔识啊，我唔识嘅， 阿 wing 啊，唔知 我都唔识啦，听阿 wing 系女嚟嘅， 系肯定系女啦，唔系仔咩？ 就冇我抽亲女，喂，我又我爆样嘢俾你听啊，几卵啊，咁你咪有一个台长嘅，一个咁嘅玩冰岛嘅奖嘅，阿十九八十后嘅卵，因为抽中嘅，佢一行落嚟，嗰两嚿水超市礼券啊嘛，佢话丢你老尾。我哋买避孕套都好啊！哇，喺你结婚嗰日，十九八十讲呢啲咁嘅事， 佢话佢买俾佢自己用， 应该话呢啲买纸尿片都好啊嘛，都爆 奶粉奶粉 啊，奶粉又得啦，应该咁样讲。 佢话佢自己要买盒避孕套，留翻圣诞用 ，OK， 家庭装 啊，佢话真系得几老土啊，真系。因为而家其实咧，我知道咧，阿十九八十后咧都系有听呢个节目噶。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嗰晚。即係我自己講少少，因為之前冇講過啦，咁我講少少，即係嗰晚結婚擺酒啲嘢，其實係個經理都愕然，因為點解咧有隊 live band 嘅，咁咧佢話阿康生啊，咁其實你係今晚擺酒唔係擺嘉年華係咪啊？我係冇位擺 live band 嘅喎， 唔係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會請啲歌星出嚟？ 唔係歌星。歌手啫， 歌手啲歌手又唔知唱啲乜撚嘢喎。 唔係啊，但係其實佢好多賓客係知道佢唱乜嘢嘢。 唔係，即係你唱我一直都咁講，有誰共鳴？喂，你做乜撚嘢？你好撚， 即係佢覺得即係有誰共鳴嘅意思就係話喂， 你好撚唔掂 啊？邊啲人係開心嘅咪共鳴咯？嗰個共鳴都開心啫。 咁呢個尋物是金咧？即系你跪喺个地下度，俾老婆打打打， 咁就系唱紧俾你听，即系话你想讲啲咩衰嘢嘅时候就冇出声啦。 咁 沉默时 间，咁无心睡眠点解？ 无心睡眠，因为要洞房啊嘛，梗系无心睡眠啦。 系忧郁奔向那天，三样嘢都唔系好，忧郁奔向那天。 唔係，即係奔向咗冷的，奔向咗冷的天啦。咁啊，而家咪火熱咯。 咁好啦， 兜到嘛？ 應該係我要你熱辣辣啊嘛。 Okay, 好啦，唔講呢啲啊。 好， 即係講下就係呢輪有咩俾玩啦、啊。上個禮拜就節目出街嗰集，當然唔係上個禮拜。 因為我好耐冇同你錄戰男咧，我要上身嘅標題。 唔使啊，得啦，我鬧到你。慣咗就 OK， 好似阿碌咁樣做就慣咗 OK。咁上個禮拜當然唔係上個禮拜六啦，好似好早兩日早多幾個星期六啦。咁啊，因为诊得劲嗰头啊，咁啊双脚膝头哥就有啲损耗， 乜你玩啲咁嘅嘢啊？ 损咗啊， 损耗啫系咪？ 损耗系啦，咁样，咁我就谂住喺节目度讲咧，上个礼拜咧我就话咧，喂，大佬唔谂掂啦，损捻咗，咁呢个礼拜点算咧？系咪先？ 其实你嘅情况等于啲人踢足球啊，踢得多会损耗、啊。 其实真系上个礼拜点算啦？基本上就即系上个礼拜啦，上个礼拜点算咧？咁我就喺节目度讲啦。唔使讲啦，一定系飞机团啦，跟住落嚟就唔系金都啦，就系南越 X 啦，咁 就系老交叉方啊， 系啦，咁锁啊呢啲咁嘅场咯。因为我系个好人 ，OK， 好人有好报。 点解你会系个好人 呢？抠我只脚损咗嘅时候咧，咁我就喺玩微信嗰时候咧，就有一个女仔，就我以前节目都讲过啦，就系、是、真系水嘟女骑士。咁你咁啊？喂，佢微信我，佢又点讲咧？佢话。喂，我就走咯， 就走即系唔喺嗰场做， 唔系系翻乡下。 哦 ，OK， 叫我唔好挂住佢，你黐捻线，你走啫，系咪先？ 唔系啊，佢同你讲嘅嘢其实个性质一模一样噶。 佢都叫我搵佢嘅啫，系咪先？咁我谂下，喂，大佬，我只脚损咗， 咁你又女騎士，呢個女騎士佢呢個女騎士係同其他女騎士有咩唔同嘅咧？即係你睇 A V 啊，即係你有啲女仔咧，譬如男下女上嗰啲咧，個女仔只係 前後 搖你係前後喐你嘅啫，佢唔係佢係打裝飾嘅， 即係垂直啦， 垂直打裝飾，佢係打佢係一個正宗嘅打裝機， 即係其實佢係從事打裝嘅啫， 只不過係啦，應該係。喺啲地产界嘅，我听你听 ，OK？ 哇，喺咁， 建筑界啊，嗰啲叫做 建筑界，你系地产界 ，OK？ 佢哋建筑界，哇，咁啊，大佬啱晒。喂，我其实我好老实，好老实啦，我就冇揾佢嘅，一路都冇揾佢。突然间整一个咁嘅微信过嚟，谂都唔谂啊！哇，咁啊，佢整个微信过嚟，好似唔知星期三定星期四，我唔记得啦。咁啱咁啱得咁巧啦，星期四咧我就放早。 系， 扑你个积弱啦，得啦， 主感召啦， 冇啦，梦主感召啦，我即刻主怀安息啊， 唔系啊，可以主怀抱啊，即刻去， 即刻入主嘅怀抱里边啦，系咪先？咁即约佢啦，咁啊，我就话，开头咧，其实上我以前讲过呢一个女仔咧，就话可以上我屋企嘅，但系咁你谂下啦，我。就當然唔會冒然上一個性工作者屋企啦，而且只係試過一次嘅話，我唔會上屋企。咁我又係租咗 十幾個大漢堡喺度。 係啦，我又係租咗29X 呢間咁嘅酒店啦，喺近佢嗰度啊嘛。 或者2X 乜嘢啊 ？2X 八 啊 ，OK 得啦。 或者莫 轉唔到啊？ 中文名可以莫 X 或者 X 泰啦，得啦 ，OK 得。 即係水圍村、黃江村交界啦嗰度啦咁樣嚇。咁啊一 book 咗。咁其實我就又係喺網上喺搵攜程 book 嘅，咁佢呢間酒店呢星期四二 book 啲，佢大概係十零分鐘嘅覆我有房喎，咁我跟住 OK， 咁我就OK 咗啦，我跟住就五點零鐘，因為我放工就差唔多四點未夠嘅，大家又放早啲，咁我即係平拎白男就去啦，就約埋件女，咁我話我喺酒店等你啦，你嚟嗰時候就俾電話我啦，咁樣咁你知啦，一租完酒店呢，你好耐好耐冇做，我哋而家有個口頭禪，就係衝返個涼先，即係點樣呢，即係去到酒店冇人喺度嘅，得你自己一個，乜撚都假，衝返個涼先。喂，沖涼真係好撚正，又係正撚個頭瞓撚著咗。 但係點解唔等埋佢返嚟先沖呢？ 係咪佢返嚟我再沖㗎，可以沖涼可以沖一萬次㗎嘛，你明唔明白嗰個道理呀？ OK 係咪先 ?OK， 咁我就喺度瞓著咗，瞓肚餓，醒咗，我睇佢電話，咦，估你未諗覆過我嘅。未諗覆過。 幾點呀嗰時？ 大概七點鐘左右。 即係合咗集合啫。 合不合啫。咁大家記住，我係五點鐘左右就去到莫 X 喇喎，酒店喎。 合咗過嚟兩個鐘。 係啦。咁佢話而家你過緊嚟㗎喇喎。喂，佢就住喺水圍即係唔係最嗰邊，佢係住喺邊度呢，嗰度係落馬洲。佢就係住喺福田啊，即係阿洛屋企附近。OK， 就佢就住喺嗰度。佢行過嚟都唔係好耐㗎咋，應該係大概半個鐘頭嘅。咁去到差唔多八點，我諗可能有八點㗎啦，七點幾八點，可能八點㗎啦。其實我立個鐘。咦？哎呦，死我死啊！係咪唔知醒呢？咁樣我睇下個 冇響過。 咁我大鑊。放 飛機，你唔係未試過㗎？ 試得多啦，但呢次其實恐怖幾萬蚊，我租咗酒店㗎啦嘛。咁啊，好似阿碌嗰啲咧，同埋嗰啲 租過嘢㗎嘛，係咪啊？ 酒店係當然租過嘢啦，咁好似莫 X 呢啲一定過嘢㗎啦，係咪先？咁我又冇預先要阿碌話有 plan B， 我完全冇 plan B 喎。咁我林打個電話，我問下佢，喂，你係咪過嚟啊？食唔食奶啊？佢話：係啊，不好意思啊。 佢都瞓著咗， 我剛才走嘅。哇！我屌你老母，第一個電話佢好似好撚精神㗎喎。先生，我加奶咁樣。第二個電話佢死老豆咁啊！等陣時啊，揸俾你加奶啦。咁啊，哇，好咁啊，哇，你唔好過嚟啦，不如我就去你嗰度接你啦， 順便食埋飯啦。 我驚係啦，我驚佢又放我鑊飛機啊嘛。咁我就直接約佢喺呢個福田口岸有一間老友記茶餐廳嗰食嘢啦。本来我谂住 你平时去嗰间等 于系我平时同阿碌都约嗰度等噶啦咁样吓，咁我哋去嗰度整个鸡煲先啦，我真系平到你唔信，饮两支啤酒一个鸡煲，咁啊整咗啲肥牛加埋唔使百五 啊， 两支啤酒啊咁算啦，咪使乜食佢咁啊，都咁讲啦，我去到老友记，我打咩叫佢落嚟啦，咁佢真系落到嚟咯，咁佢大概系用咗五分钟咁到好就落咗嚟啦 ，OK 啦，咁啊梗系食下嘢啦，咁就讲下佢个样啦。 嗱，其实呢、這个呢位女骑师啦，我叫做啦，系咪先？其实水嘟女骑师啦，佢知唔知佢做咩嘅？ 做 DJ 啊？ 唔系，佢系当然系做小姐啦，咁啊。但系原来佢做小姐之外，佢仲有一份工作噶。 啊， 日头啊， 打桩啊， 都几打桩啊。吓、啊，佢系做一个正规嘅按摩师。 哦，即系正骨嘅， 正骨嘅，吓佢系做按摩嘅，推拿。 咁佢做正骨做间场，你去过未咧？ 未去过，我都唔知边间。 咁 我冇话过俾我听，但系我最后咧我就知道咗。吓咁啊，就系一点解佢会出嚟客串做小姐咧？其实有段估嘅，就系因为我哋个妈咪叶 X 啦，或者 X 子啦，唔怕讲妈咪，唔怕讲咩，可能唔怕讲啊，叶子妈咪啦，就去揼骨。就识捻咗呢条女， 乘机招揽， 佢根本冇错啦！哇，你话做生意几捻叻啊？乘机，喂，搵下外快啦， 又可以抽 吓、啊。咁当然啦，佢就唔系好捻靓嘅啫，呢、這个女仔唔算好捻靓。即系我第一次见到佢咧，点解会 mark 佢咧？即系我见到佢，咦，佢好似好有技术咁，我觉得啫， 即系战斗格啦，系嘛？ 佢唔系战斗格，佢样唔系战斗格，呢个系一个我嘅感应啊！即系我觉得，喂，呢、這个女唔靓。但我硬系觉得好似有啲嘢咁啊， 即系无主感召 咯，无主感召啊，无主感召，所以我有主怀干涉，系咪先？哇，咁我嗰次先嗌佢解佢，跟住系我系觉得嗰晚系非常之好啊。咁跟住其实都系好还好啊。咁佢样唔算太靓噶， 咁但系咪符合你嗰三样要求咧？我想知。 唔高瘦，咁都唔算平嘅。OK， 咁样就唔高啦，瘦啦咁样，佢唔系肥嘅，咁咪。咁就上去試咁呢次咁其實呢就落嚟食下嘢啦，食完嘢咁就走去睇戲喎。 睇咩戲呀？掃毒？ 唔係，去過香港睇。我睇一套呢冚家產，你真係唔係好睇。即係四大名捕。 我黃秋生 嗰套。我屌你老母，四大名捕。 要 3D 喎。 喂，第一集幾好睇呀，屌你老母。 係第二集唔好睇呢，我唔知 道。不知所謂，講多過打，屌佢老母。我仲睇 3D。够鸠几水，我就唔识去嗰啲楼下楼下买平咖啡，都唔识买平咖啡 啊！因为购嗰啲啊， 团购嗰啲唔系识买，因为你知我哋去到买咩地方，有啲人企喺度嬲你买平咖啡噶嘛，系咪先？好耐唔肯食，一去到，其实我应该走去搵人买平咖啡嘅，冇咁 啊！ 我去 到你咁突然边度 够鸠几水，仲两条友就两嚿几啊！我哋食嗰餐鸡煲。都系 旧半， 都系旧 睇一张起飞仔一餐鸡煲， 一餐鸡煲，我屌佢落尾，跟住两餐鸡煲咁啊，大概我睇十点零钟，咁啊睇，我当然啦，我又系。 其实佢嬲你定你嬲佢？ 我嬲佢睇戏嘅，其实。 点解 早我 睇戏嘅？ 其实我本身中意睇戏嘅，讲真， 因为以你嘅性格咧，过往嘅战绩嚟计咧，你应该系嬲人饮红酒啊，即系咩中信广场啊嗰啲咧。 唔系啦，嗱啱嘅，阿健哥你即系。同你真係咁多年兄弟啦，好多年我哋。 即係 你好清楚喎， 清楚你嘅步速係 即係如果係性工作者，即係小姐啦，咁 我唔使做呢啲， 我就唔使做呢啲咁嘢啦，我使乜同你劈啫，我使乜怼你啫， 啲調情㗎嘛， 咁我睇戲咪得囉，睇戲好撚調情㗎，係咪先？即係夜黑咪蚊，你知啊，死咗嗰度唔知乜撚嘢，Coco Park， 係囉係囉係囉， 係咪知啲位又舒服， 係囉， 係咪先得？咁佢後面嗰個後座又高， 係啦， 即係我伸實手揸佢個波呢，後面隔離左右未必睇得到嘅，我又撚賤埋到最撚旁邊嗰個位，咁一路睇，即係佢套戲悶撚到我根本上係揸緊波囉，我成套戲都揸緊波囉，揸，當然啦，可能幾個人就開來佢有少少反抗嘅，唔撚係呀，我屌你老母，點雲球，你睇戲就睇戲啦，撲你個街。呢啲唔係 打波，佢會唔會其實覺得因為嗱，即係我同你做嘅嘢喺酒店裏面冇人知道就冇問題。你公眾場所咁樣，萬一撞到啲朋友啊、同行啊之類那樣咁樣，覺得唔係咁好。 你又知道 Coco Park 佢嗰啲位係點啦？佢個sofa位比較高，其實好難裝到後面。就算你擰轉後面望嗰個人咧，其實啱啱俾個位遮住。咁如果你 咁始終公眾場所啊嘛， 而且星期四坦白講一套咁嘅嘿戲。屌你老！ 佢有啲大陸又係收幾億嘅呢啲，你唔好睇小佢啊！俾你聽 呢啲咁嘅閪戲，差唔多我都唔係包咗個場啊！即係咧，總之我嗰行係冇人坐啊， 有影帝㗎，係 有影帝，影帝做得幾好嘅你除咗睇女之外唔使睇㗎啦，即係聽套戲真係唔好得，咁算啦，唔好啦，咁咪一路喺度玩弄到波咯。咁開頭就開頭，你知啲女啊有啲 唔撚好啦，唔撚得唔撚得照揸，一陣間停嚟又揸，咁揸揸下，哎呦嚟咯，咪可能係 鬼事， 可能套 鬼事出聲， 可能套氣悶啊，冚家賺緊我哋，哎，我又抄埋你一份，即係抄我哇！真係好似咧呢啲八十年代咧啲南國戲院嗰啲咁啊！當然啦，佢又唔會將我成條嘢逃出嚟啦，佢隔住我條牛仔褲喺度把玩啦，喺度把玩啦。咁就其實睇到一半我想走啊！喂，屌你，我乜講啊？咩博嘢啦？心諗喂，都唔好啦，睇埋先。咁睇完之後， 話曬舊溝幾水一張飛啊！大 舊溝幾水一張飛，咁照咁睇完之後咁啊，哎，好啦 ，OK 啦，咁啊睇即係千辛萬苦睇撚完套戲。咁跟住就去嚟開 Coco Bar 啦。咁我曾經都諗過，不如飲喺 Coco Bar 嗰啲酒吧街度飲 pack， 飲一 set 嗰啲山啤嘅，得兩嚿幾水啫。諗諗下，合用眼喎，飲啲酒嚟做乜撚嘢咧？係咪先？咁我就 需要 啦。我索性就去咗超市買兩罐啤酒，就兩支水，一罐紅牛。OK， 仲買咗兩個呢個康師傅添，我諗住屌你，嗰晚就屌你老母，睇到天光。咁其實睇完套戲咧，大概應該係12點零鐘到啦，12點鐘到啦。咁買咗啲嘢，跟住上酒店，咁啊，梗係飲下啤酒先啦，傾下偈啊，咁啊，我其實我就喺酒店嗰度咧，就知道佢來來去物嘅，咁佢就自己一條友住嘅，其實，咁住喺福田嘅福田口岸對面嘅啫。吓，咁呢都幾貴嘅， 都幾貴 嘅。咁啊，佢但係佢 租屋嗰啲啊嘛，係咪啊？ 係啦，佢咧就成日咧就阿葉自己就會嗌佢去做 part time 啊。 OK， 佢有客就會盡量俾佢先 啊。 因為其實好簡單，我知阿葉子點諗 啊。 喂，大佬，我梗係俾多啲客你先啦，係先？做到你啊，不能脱離呢一行啦。咁我先至，多個女噶嘛。咁我好明白噶。咁所以佢成日都有公開。咁譬如你諗下啦，以前我博佢嗰時候咧，就水都未加價嘅，千二。今次博佢呢次跟住而家一係水都加價嚇。咁我都好，我都好精嘅。我其實我喺 Q 喺微信嗰度同佢講，你收幾多嚇？咁佢就話而家水都收幾多，我收幾多。咁就千五啦，其實好坦白，佢一啲都唔值嘅。 咩唔係千二咩？ 係，但而家加價都話嚇，即係都話兩個一個月之內水都變咗兩個價錢咯，由千二變千五咯，啊，都貴撚咗咯。咁冇計啦，咁我都話，抵佢係女騎士打裝機嘛，係咪先？咁咪都話好啦，咪約咗佢，咁就咁啊講下氣浴啊咁樣。嗱，上次咧其實佢唔肯同我一齊沖涼。今次咧就唔系啦， 熟咗啊嘛， 去到走，你知揸過嚟噶啦嘛。喂，我揸佢唔系就咁隔住件衫揸个，佢就隔住条裤嚟啄烂我嘅喎，系咪先？我就唔得嚟噶嘛，伸只手入去条颈下边，屌你个薄落里边噶嘛，咪揸噶啦。其实佢某程度我都觉得佢嗨嗨地噶啦。啊，当然啦，我都系炒炒嘅，但系炒咧就而家隔住牛仔裤啦，因为佢而家就着牛仔裤出嚟，咁啊 ，OK， 咁佢都嗨嗨地咪招，咁啊上到酒店冲完一齐冲啦，咁跟住就压啦，喂，因为我话损咗噶嘛，我冲水嗰时候咧，即系冲花洒嘅时候咧，啲水落到我只脚嗰度咧，膝头哥嗰度咧，我都痛嘅， 好胶布咯， 我唔中意黐埋啲咁嘅戇鳩嘢咯，即係比如咧見到你覺得好多戇鳩啊嘛， 整親黐膠布正常， 條女都知你咩事啦，尤其性交作者佢一定知你咩事噶嘛，我都戇鳩我選咗就選咗，可能我睇唔到啦咁跟住咪又係嬲住件毛巾咁咪出去房啦，咁咪又係攬攬石石渣渣啦咁樣咁呢次咧我就攤喺度死屍咁攤喺度，硬咗啦，佢就照舊好似上次咁，一模一樣。嗱，我記住上次我飲好多酒。我系每一次都好辛苦嘅，呢次其实饮得好少酒，饮咗一罐啤酒，其实都冇饮唔晒，咁我跟住啲陈啦，咁佢已经喺上边咧 食鸡煲有饮嘅，不过搞好耐， 哎，都好耐啦，嗰啲唔计啦，系咪先？我去酒店再饮咧，其实一罐都唔够嘅，咁跟住佢又系好似上次咁打桩机形式咁样佢肥，因为我上次有冇讲过嘅，我系从来未试过俾女上男下系令到我出到嘢嘅，今次都唔例外。是冇可能令我出到嘢，我真係覺得。 強如打裝機。 點解呢？因為佢每次做到我差唔多想出嘅時候呢。 就攰啦。 唔係呀，佢真係有得都攰啦，係咪先？依路咁我其實我原來我自己個機能嘅反應呢，我就會起身㗎喇。 撳翻佢落去嘅，一定係嘅。 反主動為被 動，要反主動嘅。咁當然啦，你知道我只腳就其實損咗噶嘛，但係唔使好耐，因為我差唔多出咗啦嘛，係咪先？咁我就一反翻主動，乒乒乓乓，係乒乒乓乓，四唔知四下嘅，咁十下到啦，咁就 finish 啦。嚇，點解我知道我自己係一定會俾人打裝禮上藍下之後，我會起身搞咧第二 Q 因為佢真係冇飲酒嘅關係啦。第二 Q 就喺呢個四點零鐘進行啦，話先聽，話先。OK， 一樣咁 fit 又係俾佢，因為第一次射咗之後咧，第二次應該耐少少啦，係咪先？又耐少少，嗰條女都好敬業樂業嘅。一樣屌起同我打緊裝喎，我非常之好啦。咁我又係差唔多想出，我哋撳翻佢落去下面，又陣，又係乒乒乓乓乓乓啦。應該多十零廿下到啦，跟住又 finish。咁我覺得，哇，係真係俾人騎咯！我真係好想嗱，當然啦，而家呢件女就已經翻咗鄉下啦。我都希望咧，下次可能仲要嗌佢一次，但當然貴啊，貴少少，1500蚊。 即係其實如果諗返起呢個價錢，就曾經你講過大貓都係啲 model 都係呢啲價係咪，都係 唔同㗎啦。而家講真， 即係我諗下大貓嗰啲 model 應該冇呢啲價啦，如果咁計 冇啦，快 我記得嗰時， 因為佢嗰啲 model 有平有貴， 我記得嗰陣時講過大貓嗰次呢，你仲話邊個啊？ 八嚿水六嚿水一 Q 嘛，1200蚊兩 Q 嘛， 係啦，係啦，冇呢啲 高仔，冇咯，如果都有嘅，嗰啲女咪有咯，即係嗰啲係其實另外一個心態嚟嘅。咁呢啲係另外一個心態嚟㗎，即係喺夜總會嘅心態，你係搵中介又另一個心態囉。咁我就會覺得唔同啦，都玩法唔同啦。 你記唔記得曾幾何時有一次就話同阿嫁郎同阿大貓就話約咗啲 model 喺龍火車站。 知知。 咁跟住就睇版嗰隻呢， 我喺 你話波廳都係起步價都係1500嘛，都應該係 model。 嗰次呢就好似係唔好記得佢最好聽， 跟住後屘就假係聽個女仔唔要啊大貓 啊，咪聽翻節目啦。我嗰集佢我要做 model， 其實唔知 delete 咗未知。咁你聽翻嗰集啦，嗰集係應該好似係，我記得好似搞兩 Q 就佢又俾1500，我記得係。 嗱咁即係好簡單啦，調翻轉而家事後，你覺得呢個價都係抵唔抵咧？有冇物有所值？ 唔好意思啦，因為水嘟咧加咗價，加好，我成日唔會同啲網友講抵定唔抵嘅， 唔係 OK。当嗱，因为今次你唔系喺水都啦嘛，你系私底下约佢出嚟，你觉得如果就咁俾呢个价钱，你觉得系抵唔？ 我应该俾1200嘅，因为应该某程度老商好就收旧价啊嘛，系咪先？但我就喺微信嗰度同佢讲话，唔系而家收几多 ？OK， 咁佢一个话而家佢水都收几多，我收几多咯，咁冇办法啦。 我去嗰时系1200啫嘛， 系我搞嘅时系1200啫嘛，我系第二次搞另外嗰件女先1500啫嘛，系先咁冇啦，因为我咁样讲，我都要尊重。翻嗰次個會談 啊！下次你邊度揼正骨？咁你揼正骨，你咪割骨牆收幾錢？你咪收幾錢咯？ 好啦，咁啊費事啦。咁啊完成咗嗰一次嗰晚嘅， 唔係，但你要答埋我先。 好 ，OK， 係抵唔抵？你覺得？即係嗱， 我喺我立場冇抵唔抵 㗎。即係點解咧？我意思就係話咧，其實你覺得用呢個價錢去做件咁嘅事，你覺得抵唔抵先？即係佢可唔可以俾到1500嗰個質素你？ 哦，咁樣佢做唔到，但係佢嘅招呼佢唔會比其他女差咯。咁其實冇一個千金難買心頭好啊嘛。嗰日好老實，如果我唔係揾佢，我要打飛機㗎。我去金都㗎。話聲你聽，我去 跪低嘛， 係啦，起碼唔使跪低啊嘛，係咪先？咁有兩件事啊嘛，講真，即係七樓哥選咗就真係慘啲嘅咁樣。好啦，咁節目完之差唔多完啦，咁我都要温馨提示大家啦。但而家唔做温馨嘅時候，直頭講啦。今日係出街嗰日係平安夜啦。 我幫你扮啊，文文得 唔好啦，哎呀，唔費事炒啦。出街嗰日平安夜啦，逢係平安夜、聖誕或者嚟緊嘅下個禮拜出街嘅除夕 ，OK？ 係逢係啲斜骨牆啊、斜機牆啊，唔係斜 K 牆咧，全部都會收錢嘅，收貴啲嘅。 冇話斜 K 啦，正。K 啊， 正 K 都有啦， 或者呢個正 酒吧啦，系啦， 酒吧嗰啲都會收， 都會收錢， 收門飛添啊， 系啊，一門收門飛添啊，咁好似而家斜 K 咁啊，佢每次都會咁呢幾日啦，咁樣聖誕啊，平安夜啊，Boxing Day 都其實都係噶， 總之係呢辣啦，去到下個禮拜啦， 元旦 呢兩個禮拜啊， 佢你一上去咧，佢哋就會俾啲禮物包俾你。入面系咩咧？哨子啦， 哨罩 系啦，眼罩啦，系啦，咁嗰啲嘢，可能你 啲沙炮啦，啪啪声嗰啲彩带炮啊，咁嗰啲嘢送俾你，咁每位就收多一嚿水噶啦。咁、啊、当然每一次咧， 系啦，搵人扫 就比较贵嘅，咁我就唔赞成网友去嘅。而且好似呢啲日子咧，佢嗰啲女友仔咧，佢都陪仔嘅。OK， 咁啊，其实冇人去咧系非常之唔抵。咁啊，当然啦，封建游人啦，你想去我都唔会阻止你。咁话声俾你听，呢轮就贵咗噶啦，呢几日。 咁啊，我吹下鸡啦都。 好， 吹下鸡。嗱，除夕晚即系下个礼拜二， 系 卅一号， 卅一号。 咁小弟就諗住喺呢個而家叫 Happy One 啊 ，LV 前身 LV， 即係喺呢個金剛華嗰度呢就都會玩嘅。咁、 啊、 有 倒數 party， 搞倒數 party 啦。因為其實嗰邊嘅氣氛係 OK， 因為點解呢，每一年嘅除夕啦，咁我都唔係去嗰度玩嘅，但我起碼有兩年至三年呢，近呢兩三年都有去呢、嗯、就係塞到成個門口都係人，你入唔到去嘅。咁、嗯、所以呢嗰、那個氣氛係 OK 嘅，直情即場倒數呢，我覺得係唔差嘅。咁如果有興趣嘅就 PM 我啦，或者搵我啦、啊、你就搵到我㗎啦、啊、你就方法搵到我啦，價錢係幾多？ 價錢唔知㗎，不過門飛呢，如果睇下人數多唔多，如果唔多呢，門飛我可以睇下想辦法幫你免咗佢。 大概係幾多啦？ 門飛其實門飛都要好似舊半㗎。 舊半舊半 係啦，但我可以幫你免咗佢。 飲酒幾多度啦？ 飲酒我諗都係五六嚿囉。 六嚿啦，即係七嚿啦，數下七嚿啦。 穩陣起見囉，即係越多我個越少。 咁你就預計九嚿水。 係啦。 個個隨著倒數。 係啦。 我係會到嘅，盡量會到啦，我95%會到。 係。 但唔知幾點。我可能要放工先嚟得。咩、哦、有時我放早啦，其實我未知我星期四我點放法㗎。我未知㗎。 星期二嗰日。 星期二我點放法我未知 㗎。 咁、啊、如果我放得早呢，我就會盡早嚟啦。啊、如果唔做呢，咁你就我會你 PM 我就會畀阿健哥哥的電話你。 係啦。 咁、啊、就或者畀你嘅電話畀阿健哥哥等佢約你啦。咁啊希望可以大家過返個好好玩嘅除夕啦 ,ok?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阿嫂出場。 好。